理性的城市，彰显古城魅力，建设现代新城。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是描述父子情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当年的一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收录在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专辑当中的张三的歌。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邓丽君早期的歌曲《四个愿望》。 希望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第一个送我一朵玫瑰花香，第二个摘下一颗星星闪亮，第三个陪我上山看月亮，第四个陪我海边手拉手走沙滩。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如果我要谈爱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找到一个爱人的时候，我有四个希望。第一个告诉我说爱我情长，第二个请你明白我的心肠，第三个甜言蜜语在耳旁，第四个耐心陪我又早晨到夜晚。如果你肯听我的心，我就永远不忘，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甜言蜜语在耳旁，第四个耐心陪我又早晨到夜晚。如果你肯听我的希望，我就永远不忘，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痴痴地真心地爱上你，永远永远在身旁。 在邓丽君的四个愿望之后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歌手叫戈塞伯，带来这首他最知名的歌曲《我爱肖邦》。这首歌呢，曾经被谭咏麟还有草蜢等中国歌手翻唱过，也被各国的歌手所翻唱，尤其是他的前奏，听起来一定会让你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你太多的泪水，静静掩去我天空，从无悔意走过，是你洁白的温柔。我不知什么是海，往往是心中的空白。我不知什么是海，什么是过去和未来。我不知什么是海，是心中的空白。我不知什么是爱，什么是过去和未来。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齐秦非常知名的歌曲《空白》，这首歌呢在内地呢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引进专辑《狼二》当中，而许多的歌手呢都曾经翻唱过他，包括著名的韩红在自己的《红》翻唱专辑当中就翻唱了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小娟和他的乐队山谷里的居民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空白》，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刘文正著名的歌曲《春夏秋冬》。 你似微风吹熄我心里，秀气还带着惊喜，默默地给我一段想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电视连续剧《长相遇》当中的主题歌，李娜演唱的《你家在哪里》。这首歌当中呢，很好的融合了《长相遇》的著名的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唱段。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黑龙的一首歌，黑龙的回心转意呢，很多人都很熟悉了。而下面是黑龙的另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比当年的回心转意呢 在唱功和成熟度以及制作方面呢，有了很大的提升。歌的名字叫做《爱不到的滋味》。 岁月匆匆旋转多少回，却难忘记那回吹，那是一种爱不到的滋味，心中藏的全是泪。我要告诉你有多么美，却怕那是对你的恭维。我要问你爱我有多深，却怕你说只有几分。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爱不到的滋味，酸楚的泪，深情已吹飞。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滋味化成了灰，幸福无法转眼。匆匆旋转多少回，越难忘记那回吹，那是一种爱不到的滋味，心中藏的全是泪。我要告诉你有多么美，却怕那是对你的恭维。我要问你爱我有多深，却怕你说只有几分。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爱不到的滋味，酸楚的泪，深情已吹飞。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爱不到的滋味，酸楚的泪，身体已吹飞。爱不到的滋味，苦涩的水，心中很伤悲。爱不到的滋味，幸福无法吹。爱不到的滋味化成了灰，幸福无法吹。 这是来自黑龙的《爱不到的滋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一个电视连续剧1996年的《英雄无悔》当中的主题歌，朱桦带来的这一首《今生今世牵挂你》。就在2012年呢，《英雄无悔》当中的女主角扮演舒月的李婷因病去世，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氛围，以及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李婷的非常美好的形象，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体贴，都是我不对。